灯火的团圆，也是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的家国胸怀。月圆京城，情系中华。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在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下，下午的本市云量依然较多，最高气温只有25度，能见度可以达到10公里以上，空气呢比较清新，同时呢云层又遮挡了紫外线，让人感觉的天气舒适，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那具体的情况是，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总的来看呢，下午能见度可以达到10公里以上，云层呢又遮挡了紫外线，天气舒适，有利于交通出行。最后呢，代表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是周二，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大搜家的朱小晨。小晨你好。 嗯，周老师好。大家好。 嗯，那么最近呢有一个大事儿啊，就是在9月13号的时候，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啊发布了一个重磅的政策，将彻底改变未来市管公积金的提取和贷款。而且有两个通知啊，就是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的通知，以及呢关于落实放管服、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住房公积金归集体服务水平啊，这样的一个通知。那在这个出台以后啊，具体说到是从9月17号，也就是昨天就正式实施了。 嗯、是的。 嗯。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呢，现在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哈。 嗯、 因为这个公积金贷款呢跟大家买房呢是息息相关的。 对。 嗯。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就这方面的情况跟大家来梳理一下。 嗯。 啊， 咱们做一个全面的解读。 是的。因为这个公积金新政的出台里面有一些内容呢跟原来相比呢确实有一些变化、啊、 是的。 有人说这个史上比较严的公积金的这个政策呢、 嗯、 已经出台了、 嗯、 所以呢如果大家对此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啊，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的有问有答啊、 嗯。 好，那您先写着啊，您先问着，那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 好，还是邀请小陈，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安区快讯。先看第一条，说楼市呢成现竞房的主场，却没有那么好卖啊。说截止到9月11号，北京的现竞房进入了卖不完的时期，网签的仅 12%， 实际平均卖出不足40%。那在北京严格的这种调控下哈，现竞房呢可以说遭遇了淡势啊。截止到目前，说北京合计有16个竞现房的项目取得18期的预售证，合计提供商品住房现竞房源是9038套。那么从网签数据来看呢，因为部分项目的取得预售证，只有8个项目呢在网签数据，合计网圈只有1089套。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呢，网签销售率只有12%，而即使啊计算所有项目的真实销售，那么市场呢已进入入市的哈，那么这个16个项目平均去化也不足40%，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其实现竞房啊，并没有大家所想的，或者说之前大家预期的那样，现竞房一开盘就会特别火，然后一开盘就售罄这种情况，大家不用有这样的一种想象。那现竞房虽然它是一种比纯商品房相对来说同区的纯商品房便宜，但是呢，现在政策这么严格，而且买房的人现在如果不是刚需的话，他肯定就不会买房，他还会观望的。所以说买房的人也少，那房子一多，那选择的空间就大了。那只有这么点买房的人，他有这么多选择，那现竞房也不可能说像之前的是一开盘就售罄这种情况，这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啊。那有数据显示啊，那北京每推出十套新房的时候，那就有5套是现竞房，足以看来这个现竞房在北京新房市场上它的占比是非常大的。那就5套现竞房，4套是7090的政策房，那只有1套是改善房。那就意味着什么呢？那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啊，那现竞房这么多现竞房项目，它是展开了比较激烈的竞争。那另一方面呢，超过90平以上的这种改善型的户型呢，就相对来说比较稀缺了。 所以呢，在之前很多的开发商还是比较乐观的哈。 对。 他们觉得好像这个现竞房呢一经推出马上就能够消化掉。因为这个现竞房啊，它本身的利润就不是很高，甚至也不怎么赚钱，所以它这个资金链的需要特别快的来回收，千万不能够断。但是结果发现呢，现实销售和最初呢想法呢是没有重合在一起哈。 对， 连1/5都达不到。当然我说这个销售量。 其实这个是之前想啊，比较算是盲目乐观吧。 是。 那之前可能开发商想着，现竞房呢，我虽然利润空间没有那么大，但是呢，毕竟它的利好政策在这儿，那个刚需，特别是买房人一看同区域那现竞房便宜这么多，肯定都来买我的房子呀。就算我的利润空间没有那么大，但是呢我去化的速度快，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我卖的快，一开盘肯定就 80% 就可能卖掉了。但事实看来啊，从今年这个开盘的效果来看，开盘的现实来看，并没有开发商想的那么好。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呢，现竞房啊，拿证速度没有那么快，迟迟不拿证。那本来预计的可能是今年3-4月份，那一批一批的现竞房就拿证了。然后如果是按照这个节奏去推广续客，那很容易现竞房就可以卖掉了。事实证明，拿证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之前积累的那批现竞房到了近几个月才陆陆续续的拿证。那在这个之中呢，可能有的购房人他着急买房，他就可能去转向了二手房市场。那有的购房人呢，可能一看那这个项目迟迟不拿证，要不我去别的现竞房去看看吧。所以说呢，就造成了这种购房人的分流。所以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啊，同样是现竞房的产品啊，同区域无论是户型啊、面积啊还是设计啊，它的差异化都没有那么大。就是都是这种90平的小三居，都是同一个区域，那购房人选择的空间就大了。既然选择的空间这么大，我为什么非要去看着你这一个项目买？我为什么不去多点选择呢？所以说就造成了购房人的分流， 这也是一个原因。 其实说到现金房啊，我倒是有一些其他的看法啊。我觉得现金房还是应该重新再定位了啊。大家都知道现金房呢，它是有福利性质的啊。在这个开发商啊竞地的时候， 对， 它也就是现房价啊 竞地价 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都觉得哦，它以后出来卖的这个房子呢，它的价格呢比市面价格和它周围的一些纯商品房可能要便宜啊，这个是事实。但是你记得原来曾经啊，有关领导说过，其实这个房子的改革也好哈，变化也好，应该走得大一点。为什么？就是你即便是在现有的基础上，你便宜或者你再便宜，那很多人买不起，依然是买不起。 是， 比如说你原来是5万，然后呢，你现金房到3万，那即便是3万的话，你一套房子下来也得3-400万呐。 而且咱们现在的信贷政策这么严格， 对呀，所以呢，你这样的情况，你还这个考虑着说，哎呀，这个一推出来，大家就蜂拥直上，乌泱泱的买，我觉得不尽然的。 对啊， 3-400万的话，对于一个普通家庭，一个工薪阶层，它也是一笔巨大的一个数字啊。 虽然是现金房比周边纯商品房便宜了，但是咱们回到之前，就是一个房子一推出来就被抢光了，那个时代，其实房子还比现在要便宜的多。 是，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它还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哈。对我们的老百姓呢，还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对咱们购房人来说，大家也不要去悲观，毕竟对咱们购房人，现金房没有那么好卖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呢？咱们选择的空间大了呀。那同区我可以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做综合的考虑，哪个房子性价比高，更符合我的需求，我就选择哪个房子。 像有些人呢，他真的是不差钱的啊，买得起的，那人家肯定选那个正经的商品房了。你这现金房可能是买完了以后5年之内还不能够上市， 是 等等，它有一些局限性。那真正买不起的话呢，你降这么点儿，他还依然还是买不起，说你再降的话，他可能也是买不起。那这些人可能就转到共有产权房了， 对， 或者是公租房了，也只能是这样。所以现在现金房呢有一点点的尴尬。反正再看吧。这是我们的一些观点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说二手房交易呢，也受这个现金房的影响啊，也受这个现金房的影响，九月或成春节之后的又一低谷。说不久前，北京6个现金房同时呢取得了销售证啊，预计呢有5153套房源入市，批准呢销售面积达到35万平方米，其中的净现房占到了多数。除了以上几个房源以外，另外一些热点的现金房的项目也将持续的取证。从目前情况来看，很多二手房购房人的目光已经转向了现金房。 同一个区域啊，那既然有这个纯新的现金房，也有纯新的商品房，也有没有那么新的二手房。如果是在价格合适的情况下，那这些二手房的购房人为什么不去买新房呢？而买二手房呢？所以说刚才咱们说的现金房没有那么好卖，但是呢，又有一组数字表示啊，二手房的这个交易市场也受到了现金房的影响。就像刚才我说的，那同一个区域，我为什么不要选择新房，而非得选择二手房啊？是不是？那其实买房人啊，被现金房分流，那意味着呢，二手房的客群它是一个减少的状态。那有分析人士就说了，那由于现金房的加入啊，支撑了二手房市场呈现这种金九银十的理由就不充分了。为什么呢？买房人就这么多，选择的房子，选择房屋的类型，那有这么多，那我大家肯定就分流了呀。我就没有必要非得选择二手房了，是不是？ 对。所以呢，目前新房和二手房市场呢存在不小的竞争哈。那么新房入市呢会形成需求的分流是肯定的。现金房呢在价格上呢还是有优势的啊。而二手房呢则主要体现在呢就是交通位置啊，成熟的配套设施啊等等。那同时呢，入住时间有保证，相比下来二手房还是有竞争力的。但是成交量依然呢可能会受到影响，刚才您说了就是分流了。 对，就是分流了。有的人可能他的需求并没有那么明确，可能在这种权衡之间呢，我想买新房的这种主要的需求就占领自己主要需求了，那可能我就会牺牲这种我再等几年我再入住也 OK，我就不想买去城里买那种二手房了。这有 这一部分人还是挺多的。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买房呢，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哈。但是总体来讲，我现在越来越发现，价格是迈不过去的一个大坎儿啊。 是的，价格就摆在这儿呢。 价格就摆在这儿，你再需要它配套好、交通好、各方面都好，但是你价格承受不了，那你也只能放弃啊。 那有很多人可能同样的价格，我是选择城内的小房子呢，还是我走出五环去选择一个，可能这个价格我就多出了一居室，甚至又多出了一居室加一个书房。在这种权衡之下，很多人就离开了城区，那就去选择五环外的现金房了。 所以您说那个就是说，价格首先是能承受的情况下， 对， 你不管是商品房、现金房还是二手房，那相比之下，首先考虑的是价格比较合适。那价格合适的情况下，我再考虑别的。 对 啊，我当然是离我最有利啊，对我最有利，那我肯定是选择那个房，我不管是二手房、现金房还是商品房，是吧？那就是分流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新房质量验收呼唤独立验房机制啊。说9月10号啊，记者呢从北京市住建委也获悉，说近日呢北京市住建委发布了一个关于对新建住宅交付使用前实施房屋质量检验的通知。那么这个通知啊，根据征求意见稿，北京市呢新建住宅将实施交付使用前房屋质量查验的这样的制度，完成了住宅工程质量封户验收和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的新建房屋，方可交付业主来查验。 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对咱们购房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那之前很多的纠纷啊，包括这种不好的这种情绪也有。为什么呢？可能新房的交付完了之后，咱们的购房人发现，那我的这个房子跟我之前开发商给我展示我买房的时候不一样，有很多的问题存在。那如果真的这个东西出台之后呢，形成了一个完善的这样一个制度，那就大力度的保障了咱们购房人的利益。 确实这个住房建设质量的问题啊，一直是存在的哈。那我们这个媒体呢也曾经报道说比如说南京的一位民间的验房师也坦诚自己的这个验房经历哈。他说从2005年初到现在，他验过的每套房子几乎都有质量问题。他说他是南京民间验房师这一新的行当的开创者啊。目前呢在全国10多个城市开办了验房的机构，这个每套房子都有质量问题的惊人之语，或许有夸张的这个成分，但是呢也反映出房屋质量的一些问题。当然咱们北京市内的一些新房子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 是的。主要是是二三线城市，其实它有监管不严，或者是说其他的什么问题，它的房屋质量肯定是没有一线城市这么好。但是这个民间验房师他所说的每套房子都有质量问题，其实也值得推敲。那一个标准在哪儿啊？是不是？ 对， 这个质量问题，可能咱们对于质量这个事儿，咱们每个人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咱们需要有一个真的是定死了的这种标准，用这个标准去衡量每套房子的质量，而不是说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 没错。而且我们也经常的跟大家说哈，咱们要买房一定要买大开发商的。 对， 有规模的、有口碑、有影响的这样的开发商，他们制造出来的这个产品应该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对 所以那些地方性的杂牌子，而且没有什么规模，可能就一栋楼或者怎么样，这样真的是难说的。 是。 好，我们再来看北京地铁6号线西延线电通啊，预计呢年底接驳京安桥站，这是一个特别利好的消息啊。说近日啊，北京六号线西延线全线变电所实现的电通，预计呢线路今年年底就通车运行了。届时呢六号线将与 S1 线实现的换乘，将 S1 线纳入北京地铁运营的网络。据了解呢，北京地铁六号线西延线起自六号线终点海淀五路居站到京安桥站，全程是 10.55 公里，跨越了石景山区和海淀区两个行政区，全程呢共设车站是6座，自西向东共设置京安桥站、P 苹果园站啊，苹果园南路站、西黄村站，还有廖公庄站以及田村站，平均站的他们的间隔是 1.7 公里。 嗯，近些日近两年啊，这个北京西边咱们京西石景山门头沟的发展还是挺大的。 嗯， 包括现在这个六号线西延线也要开通了，并且这个西延线有三座换乘站，那不论是去换乘这个一号线、S1 号线还是规划中的11号线都比较方便，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房子的时候，特别是那种集体户口，然后不就是对区域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他只是想有个房子赶快落户的这种人，那无妨就去看看西边。西边呢现在是交通方面地铁也有三条了，也是比较方便的，那大型的配套那个石景山这个大悦城也在建，所以说未来西边也是一个很宜居的这种地方，不用非得去去比较贵的这种东边或者是北边跟南边，那西边大家也可以选择。那对于刚需来说，地铁就非常重要嘛，那现在地铁也开通了，那还是可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的这种居住区域吧。 其实像什么石景山呐、丰台啊等等，现在发展还都是蛮不错的。好，我们再来看，说全国多地呢推出了共有产权房，广东呢你十年后可转为商品房。共有产权房啊正逐渐的走入人们的视野，顾名思义，这类房子呢就是购房者和政府呢共同拥有房子的产权，从而降低了购房者的支付的价格。截止到目前，已经在北京啊、上海、南京、烟台、福州等多个城市呢推出了共有产权房的项目。9月10号啊，福州今年首批共有产权房开始申请，11号广东也发布了相关指导的意见，公开征求意见。记者也注意到，说关于共有产权房能否转为普通商品房，各地的政策是有所不同的。 这个就是因城施策了。其实咱们共有产权房这个东西啊，不是北京特有的，那在全国啊很多个城市都有。那三个月前呢，广东就提出来了，就在广东、深圳、珠海、釜山、茂名这个五个城市先行探索这种试点共有产权房的政策，试点时期为一年。那不久之前啊，九月初广东也发布了一个政策，那就提出来了满足购买共有产权房住房不少于十年的这种条件，那允许承租人一次性增购代持机构所持有的这种产权，那住房的性质呢也转变成商品住房。什么意思呢？就是与北京不同的，广东这边是十年之后，这种共有产权房的产权的持有人，他可以去买代持机构手里的产权，转为这种商品房。也就是说在广东啊，共有产权房它不是完完全全的保障房，十年之后它是可以转成商品房的，这是广东的政策啊。那广东的政策就比较灵活啦，就比如说允许这种共有产权房转成这种商品房。那别的城市呢，共有产权房政策也是不一样的。那南京就提出来了，自购房发票记载时间的五年之后，共有产权房产权如果同意的话啊，那共有产权保障房就可以上市交易了。南京可能更加宽松一些，只有五年的这种限制。那北京可能就没有这么宽松了，可能因为北京的共有产权房是全国各个城市之中共有产权房数量最多的，所以说北京现在还是依然没有放松共有产权房那个口子，共有产权一直在共有产权这个池子里。那后续是什么情况，这个政策是否可以放松，其实都是看后续的房产市场的走向跟情况， 就是看市场的情况。 对，大家不要去有这样的假想，那共有产权房是不是北京就得跟南京跟广东一样啊，是不是就能放松了，大家不要有这种想法。那既然是房住不炒，咱们就本着居住的性质去定义这个房子。那对于以后的事情其实是看政策。 对，刚才您说了很多的政策呢都是因城施策。 对， 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政策措施出来啊，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另外呢，我觉得房地产它很多措施的推出呢都是宏观调控的一个结果。 对，它是跟市场有紧密联系的。 没错，具体以后怎么做，比如说这个北京的共有产权房，那么十年以后、五年以后、二年以后，它到底是怎么个走向啊？有些 些什么变化，这要看它的市场的情况啊。 嗯，对。 所以有些人呢，我觉得啊，你要买共有产权房，你就按现在政策走啊。这个政策你能不能接受？你觉得可以，你就买。你别老侥幸觉得，哎呀，人家其他地方说了，10年5年以后就能转成商品房。 对呀。 那北京它是特殊的一个地域，它转不了怎么办啊？那时候你就觉得抓瞎了啊。 咱们还是先紧着现在您自己家现有的需求为主，那您就是要保证居住，那咱们就买共有产权房。您真的是说怕自己以后这个房子可以卖掉换来钱，那您就去选择二手房。 实际上共有产权房也是可以卖的，它只是说卖的时候呢稍微麻烦一点，它只是在这个盘子里面 是的 啊，互相来买卖啊，不能够出这个盘子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共有产权房，如果您只是满足于呢居住的话啊，不倒腾房子，其实一个挺好的选择。 对呀、然后又便宜，然后可能有的区域稍微远一些，那有的区域的共有产权房位置还是相对来说非常不错的。 所以无论是共有产权房还是廉租房还是限定房啊，这都是为了满足大家居住的要求， 对 啊，出现的一些性质的房子。大家不妨可以把这个眼界放宽一点，不要老盯着那个商品房啊。 对， 其实这些性质的房子你要好好想一想的，对您其实也是挺有利的。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呢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啊。那么在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呢，就是关于新出台的公积金新政的事儿啊。对于这个事情最近大家就是说的特别多。 是的。 因为现在买房没有不贷款的啊。贷款的话无外乎呢就是商业贷款，还有这个公积金贷款，以及这种 组合贷 啊。但是呢相对组合贷和商业贷款来讲，公积金贷款确实是太有优势了。 利率也低，然后也相对来说比较好贷。 但是新的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呢，可能有些人不太了解啊，就在那儿妄加评论，就觉得哎呀，现在公积金的这个新政出来以后，那以后就不那么好贷了，或者说呢这个贷不了那么多了，这会不会又给我们买房人设置了一些门槛啊，等等的。其实您可能只是看见了一个表象，具体的话呢一会儿我们来梳理一下，可能您想的也并不尽然。 对。 关于房基金的这个事儿，您有什么看不懂的啊，想不通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发过来，咱们互相交流啊。我看到公众微信平台呢已经有很多人在关注这个事儿了，一会儿我们来一一回答。如果您想跟我们交流的话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把您想要问的写上，然后咱们尽量啊，这个能够让您满意啊，咱们来互相交流。好，那咱们上半段的先聊到这儿，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仙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仙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仙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喜迎国庆，欢度中秋，仙牌灵芝集团将于9月21日至9月30日隆重开展特大优惠酬宾活动。 买20盒仙牌灵芝茶、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床单和按摩锤赠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9月21日至30日。 详情可拨打仙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是有规定的。 嗯， 也就是说，您缴存了一年是可以贷10万， 嗯， 缴存两年可以贷20万，最高呢可以贷120万。也就是说，您想贷120万，首先要满足的就是缴存超过了11年。 嗯， 也就是说，有人会问了，那我现在缴存了一年半，我是按10万算呢，还是20万算呢？超过一年，超过了不论是几个月，都算是2年算。也就是说，缴存了一年半，是按照缴存2年算的，可以贷20万。 嗯。那如果是夫妻双方哈，就是说借款人呢，他已经结婚了，那么核算贷款额度呢，会把夫妻双方交这公积金的这个时间算在一起吗？ 这个是不可以的。那夫妻双方的话，比如，可以是按照缴存年限多的那一方去算， 嗯， 但是说两个人是不是可以叠加呀？这个是不行的。 嗯。那看来现在又相对严格了一点。那原来比如说我只要有公积金交着， 对 啊，好像是交多长时间以上就可以贷款，交够了一年12个月， 嗯， 我就可以去贷款。如果我信誉非常好，挣的也相对比较多， 嗯， 那我真的就可以贷到120万。 对 啊，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根据你交啊公积金的年限来进行贷款了， 嗯， 所以这点一下呢就让很多人可能就不用公积金贷款，也用不 了。 是的，嗯，大家注意啊，这是一个硬性的门槛。嗯，那，想贷120万呢，您必须得缴存超过11年了，缴存公积金超过11年，您才能贷到120万。 嗯， 如果现在是刚缴存了5年，那只能贷50万。 嗯，好的，这是一个。 嗯， 另外呢，就是二套房，现在呢，如果你用公积金贷款的话呢，是认房又认贷了哈，这是怎么回事？ 嗯，这个认房和认贷到底是认的是什么啊？ 嗯， 那房指的是说您在北京名下有没有房？那贷呢，指的是全国的记录有没有贷款？也就是说，那您如果想用公积金贷款的话啊，这个首套跟二套的计算，如果是二套的话呢，您在北京有房或者是全国有过贷款，那都算二套了。那二套最高只能贷60万，只能贷60万。 嗯， 这是跟商业贷款的这个二套认定是一样的。嗯，认房又认贷。 对，原来呢商业贷款是认房又认贷。 嗯 啊，只要你有房，而且呢 全国有贷 、嗯，那就按这商业贷款， 嗯， 啊，给你算二套或怎么样。嗯，但是呢原来公积金是不这么算的。 是的，原来只 认房不认贷。 对，原来只认北京的房，现在也认贷了。 也认贷了哈。嗯啊，所以您估摸估摸啊，如果您有房，而且呢不是在北京，您可能在外地用过公积金的贷款， 商业贷款也算、嗯， 啊，用过这个商业贷款， 嗯， 那如果你现在在公积金贷款的话，就算二套， 对，二套只能贷60万，嗯，最高只能贷60万，嗯。 所以呢这个又是一个这个加紧。 对。 啊，又是这个紧了一块。 嗯。 好，那么第三呢就是说首付比统一是20%。啊，这种做法呢， 嗯， 是一去不复返了。 嗯。那之前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比例相对来说也比较低。那现在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比例也是根据不同的房屋类型去给它定义的。 嗯， 那如果是买共有产权房，像这种政策性住房啊，首套是首付不能低于30%，最低首付30%。如果是买这种普通的商品房，也是首套啊，那首付不能低于35%。首付35%，那如果是非普，刚才说的是普宅啊，非普宅的首套，普通商品房是40%的首付。 嗯， 那如果是二套啊，二套的话，如果是普宅是60%，如果是非普宅是80%，这也跟这个咱们的商贷是看齐了，跟商贷看齐了。嗯， 那就是原来呢用公积金贷款的话呢，有的这个首付呢才20% 啊，对， 嗯，但是现在呢这个是一去不复返了。 嗯， 像刚才共有产权房首付都得 30%， 30%了啊。 嗯， 如果这么计算的话呢，比如说一套房子，共有产权房呢，300万的房子有， 嗯 啊， 嗯， 200-300万的可能都有， 嗯， 那如果你要是按30%算的话呢，还行，在100万之内，你还是可以的， 嗯 啊，但是一般的这个商品住房的话呢，可能怎么也得400-500万啊一套，这样你要是首套的话呢，就首付的话，应该是35%是吗？ 对，首付35%，但是像这种 普宅、普通住宅的这种商品房比较少了， 嗯、 你还咱们还得按非普宅，那就是40%了。 嗯， 像刚才咱们说的上半场说的这些陷阱房啊，五环边这些陷阱房，全部都是非普宅，除非是这种特别小的小户型， 嗯、 那大家可以认定这个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全都是非普宅、 嗯。 那如果是您用纯公积金贷款的话，首先它是按照首付40%来算的，其次还得看您缴存公积金的年限， 嗯， 还跟年限挂钩，嗯。 那这么算的话，很多人都不够了， 对， 啊、 很多人 公积金贷款根本就不够， 嗯， 所以呢，很多人就得选择那种组合贷， 对， 啊，就是既公积金贷款又得商业贷款， 嗯、 但是现在公积金贷款的话呢，有这么多的限制， 嗯， 可能很多人就放弃公积金贷款了， 对， 有可能 肯定很多人之前他如果组合贷的话，他能够得上120万的这种满贷， 嗯、 但是现在呢，可能他缴存年限 不够11年， 不够11年，可能也就几年， 嗯、 那他也就 贷那么 几十万 够什么？ 对。 啊，所以这是这么一个情况，自己好好算算啊。 嗯、 你交了公积金多久了？ 嗯 啊，另外呢，就是贷款年限不得超过65岁。 嗯， 原来 之前是70周岁， 70岁啊、 嗯 哦， 现在也相对来说收紧了。嗯， 嗯 现在是65岁。 嗯，商业贷款是多大年龄？ 商业贷款可能它还跟不同的房子啊、年龄，这都是综合的情况，不能咱们现在不能去给它认定。 嗯， 也是差不多这个岁数。 嗯，那也就是说，公积金贷款原来呢，借款人可以在70岁啊、 嗯， 当然现在调整为65周岁。其实这个年龄段，来讲呢，可能不会影响太大。 嗯 啊， 而且如果是夫妻双方的话，这是按夫妻双方年龄较长的那一方去算的 啊，较长那方算啊。 好，第五就是说只能买户籍地或者是户籍所在省会的房子、 这个咱们可以仔细的来说一说啊。 嗯， 那新政呢其实是规范了这个购房提取的业务啊，不再是说购买任何城市的住房都能在北京提公积金了，不是这样的。 嗯， 不是异地提取公积金买房也要有细则了，是什么样的呢？那除了位于购买啊北京市的北京市内的住房啊，那提取公积金呢，仅限于这个购买本人和他配偶身份证、户口本记载的县市或者是户籍所在的省会城市的住房。这个比较，咱们去举个例子来给大家说吧。那比如啊，比如这位朋友他是张家口市的，他呢只能买北京的房。张家口的房、石家庄的房才能提取公积金，这就是户口本所在的县市和所在的省会。 嗯，就是说，他的户籍在张家口， 嗯 啊，只有在购买北京住房、 嗯、 或者是张家口住房的时候， 嗯，石家庄、 石家庄住房的时候、 才能提取公积金。 哦。那购买其他地方的，比如什么廊房这些就 不 行 了，不可以提取。嗯， 哦， 就是说，这个，如果您啊在北京上了公积金，您户口所在地呢是别的地方， 嗯， 那您只能用公积金买北京的房和您户口所在地县市省会的房。 嗯，好的，正好就有一位听众朋友跟这个有点像啊，这个携手医生说了，说如果单位呢。不是这个上善若水哈、 嗯、 他说我在北京交的公积金， 嗯， 我在张家口张北买房子， 嗯 啊，然后呢我能用这个公积金吗？ 嗯， 说我的户口是张家口地区的， 可以 是吧？ 嗯， 但是他不是在张家，他在张家口张北， 张家口张北也算是这个 上属于张家口是吧？ 对，嗯 啊，可以，那这个呢是没问题的。哎呀，这个跟刚才说的这个第五条特别的吻合哈、 嗯嗯，是的， 应该您是可以的、 嗯、 啊，但是要看您在北京交了多长时间的公积金哈、啊， 对， 您能贷出来多少？ 嗯， 这个呢也是要算的啊。 嗯， 好啊、第六条， 嗯， 实际上这个公积金新款啊， 嗯， 新政出台以后， 嗯， 那人们在买房的时候，要多交多少钱呢？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多还多少钱？ 对，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可能贷不了，不像以前似的贷不了120万了。 嗯， 那如果我牺牲这些，比如我之前能贷120万，现在我只能贷60万了。那如果我那个60万选择商贷的话，那跟之前比我要多还多少钱呀？ 嗯、 有一个。给大家算一笔账啊。那假如之前您能贷满120万，那如果是按照贷25年去算啊，那 等额本息支付的利息是55万多，那月供是5800块钱。那随着这个公积金额度的降低啊，那公积金您贷不了那么多了，是不是得要去商贷去补齐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利息跟月供都要增加，那增加的幅度也是扩大的。那最终的结果，如果换成商贷的话，要多付这个43万的利息呢，月供就从5800增加到7200了，也就是说每月多还了将近1500块钱，还是挺多的。嗯， 是。当然这个现在北京公积金新政啊出台以后哈、当然这个公积金的新政不仅是针对北京吧， 就是因为咱们是北京市市管公积金出台的这个公积金新政只针对北京 哦、只是针对北京的， 对，只针对北京这块， 而且是市管公积金的， 是的，市管公积金，对，如果您是这个、国管还有另外的公积金，现在 就不受影响， 不受影响的。 哦，所以你首先先弄清楚，您这公积金是属于市属的， 对， 还是国属的， 是的， 还是怎么样？ 嗯，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市属的， 对，市属的居多。 是是，如果是市属的话，对不起，那要受一些影响了哈。 对， 当然我总认为呢，这个公积金新政的出台呢，可能也是为了更好的来平衡现在整个房地产，尤其是北京房地产呢，它的这种趋势的。 怎么说呢，其实这个公积金咱们可以分析一下，它是为了让这些对谁影响比较大，就是对这种刚毕业来北京不久，或者刚毕业刚工作不久的这种年轻人。大家之前的概念就是我一毕业就要去买房，那我可能现在我的还贷能力没有那么强，我可能刚一毕业刚找工作，我的工资没有那么高，还贷能力不强，那公积金贷款正适合我，因为至少他能贷120万，利率也低。那现在呢，公积金这个新政其实对于这种刚毕业就想买房的年轻人是一个首当其冲的这样的一个限制。 其实从这点上来讲，我也觉得是避免大家沦为房虫，这个什么房奴， 对 啊，沦为房奴， 就是 或者说你还没有准备好，你没有一定的这种经济积累的话，你就急于去买房， 对， 这样其实对谁都没有好处。 其实就是纠正大家这样的一种以往的观念吧，不要刚毕业就买房，再努力几年，再攒攒自己这个公积金贷款，攒攒这个公积金，上公积金的这个年限，咱们再去考虑买房的事儿。 其实，从他这个年头来算的话，你看啊，在国外啊，他们有一个数据出来，说他们置业的第一套房子是在37岁， 对。 而我们国内，你知道是多少年龄吗？ 27岁，是的， 27岁。其实我们的经济水平应该跟人家相比呢，可能跟某些国家相比不如，但是我们买房呢却提前这么多，所以很多时候呢，大家是承担不起的。 对， 你像如果按这个，比如说哈，这个一年是多少？如果你要贷到120万，你怎么也得11年。 11年。 如果你刚刚大学毕业23岁的话呢，你11年以后刚34、35岁。 对， 其实这个时候买房是比较合适的。 其实这也跟咱们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这种观念有关。那我就必须要成家才能立业嘛。那成家的第一步就是我要安家，安家就是什么？就是买房。那大家又觉得租房住是一件很没有安全感的事儿。其实，刚才周老师这个统计我也看过。那下面一个统计就是中国人的这个幸福指数比较低，就是中国人特别喜欢买房，然后赶快去自己安一个家，就觉得租房很不踏实。 所以就是说，好多这个感觉不是特别幸福，都是你自己个人造成的。 对， 其实现在整个大的环境，社会环境多好啊，但你依然是觉得怎么怎么样。其实你就是给自己加的码太大了。你自己承受不了。 也是社会压力比较大，其实也不赖这些年轻人嘛。那一线城市的工作压力就是比较大，包括这种社会舆论呀，家里的这些压力呀，都把这个年轻人给压得喘不过气。那大家都想赶快挣钱，赶快买房，恨不得刚一毕业就买房。这也是一种观念吧。其实观念这种东西需要大家慢慢慢慢的去培养和改变的。 其实我个人倒认为一些压力啊什么的是需要疏解的。 对， 有的 时候不靠别人，是靠你自己、 嗯、 啊，你自己要好好的把自己人生规划一下、 嗯、 要疏解自己心里的一些这个淤结、 嗯、 啊，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生活啊、 嗯、 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面对的啊。来，咱们回答大家的问题，比如说携手一生问啊，说如果单位给职工呢配售住宅，属于经济适用房的性质，年产权呢是40年，不能够上市出售，这样的房子你觉得能买吗？我可以用本职工儿女的公积金贷款吗？ 嗯，是这样的，首先这个单位给您配售的经济适用房，这个就是单位跟您说的是经适房吗、 嗯、 而且这个产权40年就是比较蹊跷啊，这事儿，因为咱们、 嗯、比较模糊啊。 对啊，经济适用房它的产权也是70年。 职工儿女的公积金贷款吗？ 嗯，是这样的，首先这个单位给您配售的经济适用房，这个就是单位跟您说的是经适房吗、 嗯、 而且这个产权40年就是比较蹊跷啊，这事儿，因为咱们、 啊、 对啊，经济适用房它的产权也是70年的，没有40年这么一说、 嗯、 还有就是您要仔细看这个房本，这个房本是单位的公房的房本还是说私人的房本，那私人的房本就是可以上市交易的，所以说您还要具体去跟单位了解一下这个房屋的产权性质到底是怎样的。 他说是经济适用房的性质， 经济适用房的性质也是70年的房本啊， 嗯， 也是可以再上市交易的。如果您买这个不能再上市交易的房子，它是有几个风险的。第一个就是您如果着急用钱，那这个房子根本就不能上市买卖。 嗯， 那也就是说您花的这个钱买的这个房只有居住权，没有您的产权。 嗯， 还有就是后续很多年以后的问题，就比如这个房子的继承转移过户，这些都是问题。如果它不能上市，那它就很有可能不能转移过户啊，继承，所以说这个房屋的产权您必须要去认准了、认清了。嗯， 那比如说，人家呢觉得这个房子他可以买，那他能用儿女的公积金来进行贷款吗？ 嗯，不可以，因为公积金贷款只用于这种普通的住房。 嗯、 那40年产权的房肯定不可以用于公积金贷款的。嗯。 好的，另外呢，泽也说哈，说我是清华大学的集体户，在北京的买了商品房，那我的户口能够直接落在我的商品房里吗？ 嗯、可以啊， 可以、 嗯。不仅是商品房，您就是去申请公租房和共有产权房都是可以落户的，但落户的前提是先拿到房产证啊，先拿到房产证才您才能办理这个落户手续。 嗯，黑珍珠问哈，他的户口呢是在深州。这我还真不 知道。深州是哪儿啊？ 啊，是深圳还是深州啊？说、户口在深州，在衡水买房可以用北京交的公积金吗？ 嗯，主要是现在咱们不知道这个深州到底是在。 对，衡水应该是河北吧。 对，河北。 嗯， 那如果刚才咱们都说了，如果是您的那个在北京交的公积金， 嗯， 只限于您买北京的房，还有这个户口本上记载的县、省会。城市内的住房，如果这个深州是在河北，您是可以买的；如果这个深州不是在您这个户口所在地，是不可以买的。 嗯，好，反正先大家真的好好看一看，因为这个公积金出台了以后，新政出台以后、 变化还是挺大的。 是的， 嗯， 携手已经说了，说就是单位只有一个大房本， 那只有大房本就是集体房本，就是公房房本。 嗯， 那您买的只有您的居住权，只有您的居住权， 嗯、 这个您要考虑好了。这个房子的性质，您就以后我就不想卖了，然后。那个可能后续给孩子什么的这些都不想想了，您是可以买的。 嗯， 那如果就是说这个房子啊，第一它也没有那么便宜，第二就是它的产权比较模糊，然后您还有以后想把这个房子卖掉的这种打算，不建议您买。不建议您买， 反正这房子只是一个居住权。 对呀、 首先您考虑它只是一个居住权，比如说卖呀、转移呀、还儿女继承啊，可能都是个问题、 对 啊，而且它是40年的产权， 那就您就要想了，40年以后这个房子怎样，是被单位收回去了、还是说怎么样了？而且这个单位这种公房啊，它涉及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如果政府征用这片地，涉及一个拆迁的补偿，这个也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您这是公房的房本， 嗯， 不可能像这种普通住宅这个房本一样给您相应的补偿。嗯 嗯，